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这两天在台湾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两位天王退出选举。在4月14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一呢，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啊宣布，对于民进党在5月份要进行的主席改选呢，他就宣布退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不忍撕裂。好，我们来听一下苏主席自己是怎么说的。 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礼拜一早上怎么突然做出说要退选的这个决定？ 这是为党好，我希望这个党能够打赢2014，这是我从当党主席的第一天开始的衷心期待，两年来也是为这个在努力。那在几个月就要选举，我认为少一个竞争，少一次厮杀，少一份伤害，所以我选也是为2014要能够胜选。那既然两位前主席要参选，当然我就选择我不参选，希望更能赢得胜选。 主席，那因为现在您这个不参选之当主席之后，其实外界有很多的就帮您指派任务，比如说就是可能会挑战新北啊，或是桃园。那你自己2014个部分有规划吗？ 本来选就只有一条路，不选路就会有好多。但是这个年底我是浮选而不参选，因为像这个礼拜六就为了新北的胜选参会，要为提名的游锡堃来辅选，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也是我的心愿。 2012部分有蛮多基层希望你不要缺席的。 我一直说路要一步一步走，有2014才有2016，尤其是民进党2014一定要选好，所以2014先到，大家应该只想2014，不要去想2016。如果一直只想2016，不但就没有2014，甚至会离2016更远。所以还是呼吁全党为2014的胜选来努力，才有2016。 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是党的改造的计划，跟我们简单看一下。 每天都应该是新的一天，做人做党都一样，随时都要自省，都要检讨，都要不断的改造，才能够日新日日新。所以党不但是沿路走，就要沿路检讨自省。现在碰到血印后整个宪政体制、政府体制、政党都受到冲击，更是要有各种因应，要有各种各方面来检讨改造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提出党改的案，希望从各方面来让这个党能够更好更强。那今天的案里边也有一些具体的做法，等常会通过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走。 主席，绿营北市的整合会在你的主席任期内完成吗？ 啊，这个苏贞昌除了是一位政治家之外呢，我个人觉得他可以当一位哲学家，这个说话都非常有哲理啊。选只有一条路，不选有很多路，路要每一天一步一步的走，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哎，我觉得他以后退休了，你看到大陆来出本书，来个开个心灵鸡汤讲座，我觉得他一定比这个于丹要火一点。不过讲话就是讲话也比较有台式风情一点哈。啊，当然了，这个时候你听记者之前采访他说啊，你现在这个两位候选人当时的时候呢，并还不知道有这个另外一位退选。但实际上呢，在苏贞昌宣布了要退选之后，谢长廷几个钟头之后也马上宣布 要退选了。哎，我们听一下这个谢长廷有院长哈，又是怎么说的？ 基本上这个学运以后这个气氛哈，也不适合我一直去谈这个主席的政见啊，所以一方面那个气氛也不适合党的选举的。我认为，而且我一直想说推动改革哈，那如果这个主席没有退掉，也会被猜测说这个动机就是为了选主席嘛哈。另外，这个蔡英文前主席他宣布要选以后，当时我就认为说，我可能就是政见希望能够辩论哈，辩论后就应该退哈。如果他坚持哈， 那外界那对过去民进党的改革都觉得不了了之，那这次民进党的改革要如何改革才会让外界有感？就是大家好像很无感的样子。 对了，做多一点哈，说少一点。其实我们过去的检讨会很多了哈。那我是觉得，这一次苏主席他已经说不再连任了嘛哈。那大家都应该放下这些包袱哈，那大刀阔斧好好改一改哈。反而改革才能够争取更多的支持了，啊。那我是认为，第一个我们应该就大明大放，让更多的人哈。那对民进党提出的看法，好像学院的个大长花一样，我就认为这个不错。另外就是针对我们的很多的制度，党的制度哈，党纪的问题啦，这个不分区的问题啦，这个还有我们的一些承诺哈，比如说宪改啦，宪政公民会议的核四啦，这到底怎么做法哈？这个应该很明确啊，还有。两岸的政策啊，最后一里路要怎么样很清楚啊？不是说哪一个立场，而且非常清楚啊，有新的论述，让大家可以接受，新的一代可以接受，美国可以接受啊。我认为这都很重要。 院长，你会觉得，因为苏主席今天会在中常会提出这个有关党改进程啊， 但我还没有看。 那因为苏主席就要卸任，你会觉得说有关推动党改的问题应该？现在要不要执行，还是应该交给新主席来决定？ 我想，现在他的任内，他就是应该提出来，哦，不能够这样子。那，提出来以后，哦，那有些当然比较长期的，那有些随时要做的啦，啊，哦，像这个学运的承诺是我们的承诺嘛，我们有接受四大主张，好，哦，那这个学运很辛苦，大家其实很冒险呐，可能会被起诉，哦，这个牺牲这个这个生活品质，坦白讲，我们都睡在那里，啊，也有些风险，那很辛苦，这个代价的火苗，我们要怎么接？这改革怎么推？应该要很清楚。嗯， 院长会不会担心说，因为现在蔡主席，等于说基本上应该是呼声最高的党主席，然后现在大家说2016他可能之前的空心菜已经就现在被讨论出来，你会不会担心说2016上面可能会在这个落点再被攻击？ 这些我之前都讲过，那既然现在大事都定了啊，我也不选了，我们就不要去谈这个问题哈。那大家尽力站在台湾，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哦，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帮忙哈，民进党走完这个最后一里路哦，让民进党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啊、支持啊，跟唤起大家的热情，这个非常重要。 那这些对中政策会不会党改会不会有比较大的改变？ 这些我不知道，因为大家讨论，我还没有看这个党改的案哈。因为上礼拜，其实，在两三个礼拜之前，我就有提出来说，主席慢一点登记，但是这个之间我们要把这个改革先对社会来承诺哈。那上礼拜我有再提出来哈。我也提出这个党事会议哈。那有人开玩笑说党不事会议哦，大家畅所欲言，我认为很有创意，我就是像大长话一样嘛哈，来谈。那我不晓得今年提出来是什么，要看看，等一下回应你们，好吧？好，谢谢， 谢谢。 好，这个是民进党的两大天王苏贞昌和谢长廷，好，之前都是有意要参选五月份的民进党的主席改选，那两位呢是一前一后纷纷的退选，这个闹的是哪一出？好， 我其实蛮奇怪为什么谢长廷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来说，感觉他是没有准备，因为苏贞昌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有传言这样子的说法，可能党内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了吧。 那当然很关心的还有一位哈，这个蔡英文，那么这两位退选了，如果蔡英文再退选的话估计这个局面就要变得比较戏剧性了呢，所以说蔡英文并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啊。这个当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蔡英文哈并没有提到要退选，他有一个声明说，民进党人必须坚定的承担承先启后，完成世代传承和党的改革。那么他在3月15号就已经发表这个参选的声明，那么在现在两位主要竞争对手甚至是唯一的两位竞争对手退选的情况下呢，蔡英文当选党主席，这个似乎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很多人说啊，这个退选党主席跟现在很多人想的这个2016大选的候选人这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这是不是意味着蔡英文一定会在2016就代表民进党来初选这个领导人呢？这个恐怕又是另外一出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今天三地话新闻来关心的民进党最近的这个党主席候选的这个问题。而且刚才两位退选声明中都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对于民进党的一个冲击和一个影响，我们放在这个后太阳花时代来看待这件事情，哎，这当中有什么样的门道？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说到这个民进党的两位有力的党主席的竞争者苏贞昌和谢长廷是一前一后退出了党主席的竞选，那留下了蔡英文，基本上是稳夺这个党主席的职位。那当然了，这个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党主席哈，你看这个国民党，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个党主席或者说总书记，那通常这就是一定是你要出来选领导人的话一定是你了。那民进党好像不是这样的情况，民进党的党主席似乎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有的人觉得党主席了以后他自然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调动，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我看到很多分析都说苏贞昌谢长廷先不论，苏贞昌不选党主席主要是为了2016出来选领导人。哎，我说这个是什么逻辑？你本身要放弃这个党魁之后再选领导人，这有可能吗？ 其实你要讲，我说台湾的政治我们其实聊过很多这样相关的话题，它真的挺复杂的，就像刚刚朱明奇一开头呢就用了震撼弹来说，可是我说真的，哎，震撼弹哪里是有彗星撞地球吗？你只是说苏谢退选这事，其实真的我觉得应该说你会觉得这个时机点，哎，突然哎一下，可是你不觉得真的很震撼？你说以党主席或是参加领导人这之间的关系，你看当年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陈水扁选。可是当时的党主席不是他，是林益雄嘛，是辅选。然后就算是国民党马英九的时候，马英九那时候是吴伯雄，他也不是。但台湾你会发现，通常是这些人选领导人就选上了之后，会发现他们要在党政之间，就是能够更加的通畅，所以他们会去兼党主席。但很少去，你要说苏贞昌怎么选盘？对，那你说 他是先选上领导人，再回来当党主席。 再发现其实做党主席是会比较容易去执行他的意志，所以他就会回来要党主席这个位置。对，可是你说苏贞昌这时候觉得好像你说从一个好像有党最高就是可以掌握党机器的这个位置下来，他有什么能量可以去放2016？其实你回顾到蔡英文好了，苏贞昌这次下来，有一些评论觉得其实太阳花主要想要冲撞的是马英九政府嘛， 对啊， 可是没想到先撞下来是苏贞昌电火球吧， 没错， 对，你会觉得在这时候，因为大家很多的去批评说这一次的太阳花学运 民进党被边缘化嘛、 嗯、 民进党不见你这个党主席在干嘛，有很多的批评声浪、 嗯、 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在党主席这个位置，你或许你一个角度你看他，你觉得他有很多的资源，可另外一个方向去看他，他是站在箭靶上面， 嗯， 所有的箭都是往这，可是你发现过去这两年或许蔡英文他没有舞台， 嗯， 可是你看他这一次在太阳花学运的这个的评价，就是他是不是、嗯、当然现在也有人就觉得他是不是能完整收割这个力，这不见得，可你会发现这些学运世代这些年轻人其实很多都是蔡英文进入校园，或者是说在蔡英文的这些基金会、 嗯、 这些智库是有当义工的、 哦、 这一些的有相关的这些人、 嗯、 所以你发现过去这两年或许蔡英文没有任何的舞台、 嗯、 一个实质的舞台，可是他却很安然的度过了很多这些、 嗯、 其实很多批评或者很多比较危险的时机，所以你说未来这两年你说即使苏贞昌没有这个舞台，可是呢可能你另外方面看他可能是比较容易去保有他的明哲保身的一个地方、 哦、 但可是我觉得当你说最终他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考量，能不能2016是他，这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 是、 嗯、可是党主席跟候选人之间，所以很难真的是一定是要掌握机器的就去选，因为这太复杂了。 哎， 真 是哈，这个可能跟这个台湾的政党，你看这个国民党本来带有非常浓重的这个大陆色彩，到了台湾之后，它现在当中也发生了一些非常台湾这个本地化的这个改变。 嗯、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这个党的领导人跟他的这个团队之间的这个关系哈。你看这个我们在大陆如果看一些这种国共题材的电视剧的话，你里面还有这个保卫领袖、团结意志，这个领袖还是很重要。这也是就是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个苏俄气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是历史了，当然，在今天的国民党，这个党主席似乎就不是一个那么有权威的一个位置，反而党主席在党内经常遭到人的挑战，而且你有的时候要执行一些命令还执行不下去，而且对外呢你又会被你的对手是骂什么党政不分家啊之类。我注意到当年这个马英九在就是他已经选上领导人之后回来要再做党主席，那当选党主席之后其实有被有一种批评的意见哈，这个说你这是党政一家，你这个违背了这个台湾这个民主啊，或者说宪政的某些的原则，有一些这样的声音。那当然最后他是顶住了这样的批评，仍然当了他的党主席，但是看来这个党主席包括乃至整个国民党的党团机器并不是在他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你有的是出了问题的话你要承担大多数的责任，但是并不见得能够得到多大的帮助。这个是台湾现在政党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也不是说松散吧，就是民进党来说它还是很大能量，但是它内部没有一个绝对的核心。 我觉得这个跟大家跟他对他的一个期待也有关系、 嗯、 大家觉得你是在野党，就是民进党一贯给人的这个风格就是要跟这个在朝党的这个差别会比较大、 嗯、 但是这一次太阳花运动大家都说你为什么只为学生而看门、 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走进去、嗯、那为什么这个国民党共产党化然后民进党已经国民党化这样的一些言论， 这个判断我觉得有点问题来的倒是不过、可以理解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一大部分、看出舆论的这个导向对于民进党的失望其实是挺大的。那刚才这个佩芬也说了，像苏贞昌我怎么理解有一点这个背黑锅或者是有被迫下台的感觉。 对，这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说苏贞昌不选党主席，或者他我们理解是他的一个受到了冲击，是被不是被他的对手，也不是被他党内的竞争者，而是被学生给冲击的。但是学生直接挑战的对象又不是他、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我们在评估太阳花这个运动的后续的影响的时候，这很有意思。比如说在太阳花刚刚开始这个占领立法院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其实几个主要的人物都有去跟学生啊这个彻夜的坐在外面站台。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觉得对民进党来 说。我觉得普通人你如果按照台湾传统的这个蓝绿的这种路线来讲，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嘛，对不对？你现在去挑战我的这个政敌，那我就应该跟你站在一起，这是天然的联盟。但是学生似乎并不是特别 不领情啊， 并不是特别领这个情，而且学生 当然学生主要骂的是国民党，顺带也撇民进党一巴掌，说民进党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其实我这中间一直讲到学运这一次大家很多会有一些质疑，是你后面是不是有绿的存 在。对，这个大家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推论。 所以像我们其实他们要很小心的去操作这个学运，生怕被贴上政治标签。我记得有一次在三 D 讲过，就是有一阵子呢，刚好那时候学运还没结束的时候，网络上流传了一张照片，就是那个立法院前面，然后就是蔡英文啦、苏贞昌、谢长廷、游锡堃这几个坐在那边静坐， 对啊， 安静的坐在那边，然后我们支持学生也没讲话，然后上面就配个字，你们要不要脸？就是觉得好像你们就是贴进去要什么东西， 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到立法院。 要不要脸？ 对，可是 学生啊， 对 学 生说就做这个。那另外还有，你发现其实苏贞昌呢，在这一次在这个学运的过程，他有真的有爆冲过，爆冲过就是他有，我记得刚学运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到这边去声援学生，他也不是说真的怎么样，就去声援他们。可是后来因为讲到一时情绪激动了之后，他就拉了一个候选人的手说动算，动算就是当选， 对， 就变成是一个造势选举的场合，那让学生整个感觉非常反感，你就感觉是好像就是要来收割这个东西，要来抽取这些政治利益的。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中，苏贞昌是有几次这样不小心操作失误的这个状况下。可是你刚刚回到你说马英九，就是讲到你说这个党主席的地位，可我觉得某些时候你要看这一个人的性格，你要想民进党他某些时候他虽然党内派系很多， 是， 可是你发现在过去陈水扁他在做领导人的时候，他兼党主席，你会发现他是我有这个天下，我会跟你们分，只要你们帮我，我会分。可是你会发现马英九就是，我会觉得我越是自己人，我越不能这样做。所以很多国民党人会觉得，即使你当主席又怎么样，即使我们赢了天下又怎么样，对，你反而对我们是更严厉要求更坏的。所以你会发现，再加上他现在只有 9% 的声望， 他成为负资产， 说真的，这现实在那里，而且他已经没有下一届了。所以你说这时候他还能够有什么威信？所以包括你说这次太阳花，他之后你说国民党也说要检讨嘛，可是这时候你说这个改革你能给他的期望多高？我觉得以现在马英九的这个，他连王金平都没有办法，真的，这王金平都没有办法去抗衡。对，所以真的是有时候这个就是现实 啊。 对， 所以很有意思哈，这个民进党成为了太阳花冲击之后最先反应的一个对象，这个让人感觉很感慨。你看这个四大天王在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时候也去参与到这个活动，我相信很多人恐怕心目中想到的是我们当年如何如何，我们当年也是这样街头运动起家的。民进党的很多人对于包括吕秀莲这次出来说这个其实给予苏贞昌包括谢长廷推选不少肯定的这些世代，就美丽岛世代的这一批人，恐怕看到这个场景都会有所唏嘘，说这个我们当年其实也是有，对，好像感觉历史在重复一轮。但是这个重复一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主角也换了一轮了，你现在要再上台这个重复当年之勇，恐怕已经学生已经不认同你当年的这种做法了啊！所以我相信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也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那我想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太阳花的这个运动到底怎么样来评价它？它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台湾政治的这种以党团政党运作的这种怎么说这种范式啊？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的一种格局吗？那如果真的是开创了一个格局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再用政党政治的模式来评价他？比如说我现在想，那对于学生学运来说，这两个学运的主要的领导人，至少媒体曝光最多的陈伟霆和林非凡，他们是不是就此获得他晋升政 治 的第一步？目前来看好像在这一方面没有太多的证据，那当然他们还是学生。会不会啊？比如说太阳花以后成立一个第三势力这样的一个党派，成为改变现在台湾两党的这个格局，我觉得流出来很多的这个问号。包括民进党跟国民党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马上就都在至少口头上都要提改革。那怎么改啊？或者说这个格局以后这个游戏规则它是不是就是变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影响。稍事休息，我们今天三立花千文来关注这个事情。 好，欢迎回来，凤凰游锐的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太阳花之后啊、我看有不少媒体都有分析说这个太阳花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当然了，有不少的这个，特别是大陆的，有很多声音说台湾人民才是输家。但是我想，台湾人民有很多啊，你这个台湾人当中有很多这个不同政治意见、不同行业的，所以也不见得通。这个大家通通都吃亏了，一定是有一些版图的这个改变哈。我们像这个地壳的这个运动一样，有地方隆起，你就有地方得塌下去。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呢，台湾的这个太阳花的运动，有一点像美国前两年的这样占领华尔街啊，或者说是 香港的战中， 战中，对，香港战中当时是属于一个，我觉得模仿性质更强，但是美国占领华尔街当时也是让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这个政客都有一点尴尬，就是说我。这些人他不是我们的人，也不是他们的人，他们自己也不认为他们是任何政党的人，他们的一个号召是一个我们是代表了人民，我们代表了之前那些被压迫的等等等等 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这些人最终呢，他仍然是以一种非常松散的形式存在这边，他并没有进入你们政党游戏的规则，他不会成立一个占领华尔街党啊，包括太阳花学院，他不会最后进入，比如说我成了一个党派，然后跟你们来选举，成为一个第三势力。所以大家觉得他第一能量又很大，第二呢，我又没有办法让他来与我所用，甚至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冲击着原来我的这个地盘。是不是说这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玩法，就是到我们这个，就是很多的民主制度已经从代议制民主到直接民主或者人民的大民主，但是这个听上去很恐怖啊！很多大陆的朋友一听到人民大民主就想到文革，这个说这个恐怕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全且撇开这个暴力色彩的那一面，直接的民主就是我有意见，我今天因为我发生的渠道非常多，我不满我选出来这些，对，你可以理解这个。当然古希腊还有 议庭， 古希腊有奴隶是不能够投票的，但今天没有奴隶这个概念，任何人，你只要有公民权的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实。我觉得像民众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权利和这个意见，古往今来都一直有，并不是现在重新春出来的一种新的形式。但是大多数人他们不想玩政治，他们不想成为政党中的任何一部分，就想为了自己的一些切身的利益说出这么一两点。但是如果有改变的话当然最好，没有改变的话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这样子的问题产生。但是现在在这么现代高速发达和这个政治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世界里面，当这个事情总是会有一些刺激和改变出现的。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件事情你现在展现出来非常大的能量，但是你的现在的这个体制、这个制度、这个民主制度，它没有办法把这个能量吸收进来。你就像这次的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在服贸的这个问题上，前面拉锯，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已经拉锯了这个半年多了，大家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规则在玩啊，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像之前这个蔡正元委员说啊，程序委员会就是交易的场所嘛，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这个规则，我们在这边这个博弈嘛，两个政党。但是突然一下，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明确的预计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就突然冲出这么一股年轻人出来，就把所有的规则都打破了。 这个就是一个， 而且他们又像潮水一样轰轰轰轰的冲上来，又轰轰轰轰的退下去了，留下来什么样的影响？你两个政党都要评估。我如果说不改变，不做出某些改变，将来到某个时候，我可能大家觉得我们两个正在这边玩的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又冲上来一股潮水，又把我们冲的七零八落。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讽刺吗？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代表人民啊！大家都宣扬我是多么的民主，我是怎么样民选票选出来的，可是他们还是上层，这个还是这个金字塔最尖端的那些人自己在玩自己的游戏而已。 但是你要放到当年，以这种党外运动，他党外运动这个可能也是同样的形式，街头抗争、抗议、冲击，甚至也有些暴力来冲击你这个国民党的时候，他最后的形式是他们成为了一个新的党派。 是，你说美丽岛事件那个时候， 对， 这个不一样，他那个是一党专政的事 情。那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占领华尔街的这一些人，包括太阳花学运的这些人，他们以后有可能成为一股政治第三极吗？他们可能以党派的形式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台湾第三势力这个事不是只有在太阳花这一次才开始去的。你之前包括其实施明德有一阵子也是想要搞这个第三， 洪山军他的， 对，也是想要只有这个后续的这个政治的这些效益上来去搞第三势力。你说其实一路上都在探讨，可是你说这是太阳花 大家都觉得这两党很烂啊。 嗯， 那有这个太阳花，那现在大家好像整个是蛮正面，那是不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新政党？可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在台湾还没有这样的空间。 嗯， 因为你说在一个政党，它其实在台湾的民主发展上面，你其实一般的这些基层选举，我们之前讨论过，其实它跟地方的这些派系或者是它的要扎根非常的深。 嗯， 那你说如果就像说我们为什么在立法委员选举要有所谓的这些就是非地区的这个就是可以是政党提名的这些不分区的，它就是因为这些学者他是其实是有他的专业领域的，可是他不懂选举。 嗯， 所以才会有政党这些不分区来提名这些其实不懂选举但是却可能在他是残障了弱势代表啊，或者他是某一些金融税改的一个领域的专家。 是， 我觉得在台湾的民主的发展的现况来说，他没有这个空间。 嗯， 你只能说呢，特别 你自己的没有空间是没有这个制度的空间， 应该没有这个民意的空间，暂时没有。 嗯哼， 就这个空间去发展出一个政党。你说我举一个例子，你说在2000年那时候大家对国民党极度的不满，觉得他黑金政党轮替之后，可是你看后来宋楚瑜去做了一个亲民党。 嗯， 他其实某些时候他是从蓝军分裂出来的， 对啊， 可他其实又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嘛。 嗯， 你姑且算他是一个第三个，就是 除了民进 党跟国民党之外的第三个一个大的政党好了，可是你看发现其他一路的选举下来到现在，他其实也没了。 这个， 吴联的台联也是一样，李登辉当初的他其实也讲想在这个绿跟绿之间可能我再切割出一块光谱来做这个操作， 是。 可是你看在现有光谱里面他要切割这一块他其实都没有太大的空间。 台联党最后的席位是在减少， 对，台湾现在的人民是基本上是慢慢走向两党化，虽然我们都觉得国民党也很烂，民进党很烂，但是我们现在是学习的在制衡这两党，就是我们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民主只有一个开关好像不是太实际，你这不好我只能选另外一个一样不好的。可是对，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制裁，就是今天你上去你知道我换得到你，所以你可能会有顾忌。 相互， 可是我觉得太阳花这次反是应该是说包括之前的洪仲丘的这个上街，我觉得台湾现在发展到不是它的一个第三势力或政党，而是公民，公民上街，它是逼的两党，不管是你执政，我今天不是只针对你马英九，因为现在是因为马英九你执政嘛，那我站在你对立面。可是民进党同样，你不要觉得今天好像因为他对的是马英九，他其实对的是执政的这个当选， 所以起到一个监督的 作用。所以其实你说民进党当以后之后，他要如果有机会，他2016拿下了这个政权，他作为一个执政党的话，其实任何的如果你有司法上的这种冤案，其实人民很容易就走上街头。我觉得台湾形成的是这个，就包括核四 啊， 是一个公民力量的这个慢慢的成熟。 但是我同意这个公民力量在成熟，这个不管是大家的发声渠道还是你的教育程度哈，还是大家掌握的专业知识，政治已经不完全是政客们的事情，就不限于专业的这些政治人物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它需不需要一个制度化的一个表达？比如说我这件事情很困扰我，就是一开始在太阳花发展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采访这些学生，我就说，你不是没有机会去把这些人选掉啊？那你为什么现在要以这种制度之外的方式？你在台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一场宪政的危机，对不对？你的立法院，你选出来的民意机关，你又认为它不行，然后你又去占领它。这个就是一个宪政危机。那么是不是说有两种选择，要么你不要去这么改，要么你改变原来的这个制度，是不是？那 说到下次大选的时候再改变， 对，那我是觉得倒是有没有到这么一个程度，大家在太阳花之后来评估，不是说你这个党做得好不好的问题， 是 而是你这个整个选举的制度，整个监督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地方要改。我能够马上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这个五院的这个问题，这个监察院跟考试院的这两个设置哈，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最早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五权来讲哈，他是从这个三权上面要把它这个中国特色化等等等等加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台湾的考试院和监察院，第一没有什么用，第二还经常帮一些倒忙。就是有人去评估过，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说，行政院的权力、行政机关的权力被大大的缩减，它做不成任何的事情。你比如说，你的就是考试院掌握了这个公务员选拔的权力，行政院在人事上没有权力。那么你真正需要去监督、去弹劾他的时候，你的监察院跟法院之间的关系又有一点点的冲突和重合，所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你现在在台湾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第一，你 政府的监督有一点问题，第二政府要行政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掣肘，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声音啊，这次也说台湾的这个太阳花提醒说这个台湾的宪政的体制其实它有改进的地方。 所以你发现你看苏贞昌这次他所提的改革也不是只有针对他的党，他有包括提出宪改啊。 嗯哼， 对，就是因为大家要把很多，你刚刚讲到其实对啊，民主有既然可以选得了他、嗯、也有方式是把他罢免下来的、嗯、包括马英九，对，只是现在的门槛都很高。那你说为什么？你很多其实问学生，因为那个过程太久了，我还要先达到多少几百万联署，联署之后可能还要立法院什么的过，然后再来一次公民投票，公投， 他们肯定觉得这样的 这个过程，而且基本上以现在的一个组织架构，嗯、就是现在的选民架构、嗯，你说如果这个违变，就是大家还是稳定，是希望稳定比较多，其实你很难过这个门槛的、 嗯。 所以其实门槛过高还不容易过，这就是其实我们有机制，但是其实是玩不了，包括立法委员也是啊。 对啊， 对啊，除非你说现在下来几乎都是因为你被抓到你有贿选贪污这种法院判定，你才有可能下来，被罢免下来几乎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嗯、 那你只能说。你有些你说对领导，你只是可能有一些弹劾上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上的意义，嗯、但是并没有一个实质上你可以把它换下来。 嗯， 可是所以这次其实某些程度也逼得这些，我觉得国民党这方面可能因为他现在是执政党，确实是比较难，但民进党确实也提出了，可能要把这些公职人员这些罢免的这些门槛要把它降低。 嗯， 可是同样你回归到一个，你这是一个游戏嘛？你降低之后，它是不是也很容易的被使用？ 嗯哼， 就可能也许你今天你只是跟你的对手，我跟你是两面的，那我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就是要把你搞掉，如果这门槛过低，他也很可能会被民粹上的操弄。 是了， 所以他其实整不管你说这些到底是公民上街，或者是这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游戏规则都好、嗯、我觉得回顾到原本还是应该整体的人民的素质。 目前看来这个是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大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恐怕有些方面已经适应不了了，那能不能够说把它这个改变，这个风险非常大。 可是你说回归到你说其实现在应该说在野党它的失力度是比较大的，我要求要这样改变，因为你执政党做不好嘛。 嗯。 可是其实我说政治有时候可恨就在这里，因为大家永远都会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坐到那个位置上。 对啊， 如果这个东西变成是我呢，是大家要来很容易换掉我呢、嗯、 所以这个紧箍咒不能套太 紧。所以你发现其实民党每次在讨公投，公投，公投的门槛都觉得这是鸟笼公投、 嗯， 公投太难了。因为公投其实就是任何的议题，人民都有投票权嘛。可是为什么这么难？可是，在民党八年里面，他们真的敢不敢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太容易的修改，让大家很容易就发动公投？ 嗯、 其实也不敢，嗯、因为同样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对立方可能就是国民党。 嗯、 那他同样 也 可能这么 来 玩我、 嗯， 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政治，你说他是民主，可是他其实中间藏污纳垢，或大家的思维，你会觉得其实也很可悲的地方。 嗯，哎，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是民进党的这个苏贞昌跟谢长廷都提到了说。他说的是第二波还是第三波，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下一波的新一波的民主浪潮已经来临，我们必须要面对它。如果说 太阳花运动， 对对，太阳花学运，他把它已经定义为说是新一波的民主浪潮，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类似于像工业革命一样的一个大的定义哈。这个浪潮它本身我觉得在台湾是一个，因为这个样本非常的独特哈，这当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这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色，究竟怎么样改变台湾未来的这个政治版图，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贝芬。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台湾的政治游戏规则，或者说这个民主的规则，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它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会不会要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假想。我们来看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提出了要改革啊。民进党刚才这个苏贞昌跟谢长廷在这个自己的口头表达也都是说要这个因应啊太阳花学运，就考虑到学运对我们有什么样新的要求。国民党呢在马英九也提出了一份要改革的这个方案，并且是要求手下马上要两周之内哈、啊、要交一个报告。这个他在公开的新闻当中提到了重点是看到要主要是新媒体。 对。 年轻人的诉求。 哦，所以他针对着蔡、 对，你看得出来是很针对的。我想一个简单的问题，马英九一定会问的：为什么我们的脸书经常被人骂？可不可以在我们在脸书上多被人赞多一点，而不要老是被人家骂？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全世界的政党都在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比如说美国奥巴马这个选举，最近我们不是也在看印度的选举吗？印度的很多的候选人都在想说，我们要学习奥巴马是怎么选举的。他是搞什么呢？新媒体特别厉害。新媒体带来什么？我小额捐款者特别多，大家不一定特别有钱，但是我是一个普通的网友，但是我受到了你的基数大，然后我每人给你捐一点，就代表你这个人头，因为你到时候投起票来，你并不是比谁钱多的，你不管有多少钱，你都是一票吧。那很多人都说啊，新媒体啊，年轻人啊，这都是未来我们一定要抓住的一个票源，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是这么想，所以太阳花又表现了说，学生年轻人对于你们两个政党恐怕不满的程度上半斤八两，所以在这个地方双方都应该有这个竞争的机会。而且说实话，要从这个领导人的年纪来说的话，其实双方对着民进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好，这个苏谢两个人，你要找一个理由的话说为什么退选，你年纪太大 退休 对，一个是六七还有个 六七，然后苏贞昌六六， 对啊，你看这个六七六六确实也是到了可以就这个回家含饴弄孙的这个阶段，来跟年轻人是确实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弄。但是国民党这边呢，你说国民党如果要打年轻人的牌的话，他应该怎么样来打？ 其实很难，真的很难。在台湾其实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像这次马英九讲改革，他讲你刚刚讲到组织文宣新媒体， 对吗？ 对，所以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讨论太阳花，其实我也提到过，国民党也会问自己，就是为什么这堆年轻人，我们要思考可能不是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本身的这些我们要检讨，而是为什么年轻人总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呢？一路以来就是你又发现国民党可能后来就后期马英九有事，就是有真的刻意去培养一批青年军，就英伟或他的那个办公室发言人加菲， 我有那个打电话访问过， 对对对， 英伟口才不错的， 对，就是这样的人。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青年，他如果选择我要去加什么粉丝团什么的，你会发现，如果你问我好了，我如果现在年轻一点，我也会选择是民党。为什么？你会发现，或许他们两个党都有他们的问题存在，可是民进党的那个包装出来的那些 就感觉比较有活力。 对，那你发现国民党就是一个很老气，但是永远都觉得动不了的一个大机器。嗯，对，你会觉得加入真的我很怕被同学笑，所以我就算心里打我很喜欢马英九，我也不敢讲，我要说我是挺民进党。 哎，这确实是有一个， 而且 有的时候我支持哪个党，我会被同学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就会有一个那个影响，互相的影响。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民进党在操作新媒体真的是非常的早一步，就非常的，你会发现，包括当年的你说一开始那个扑浪，台湾扑浪，然后谢长廷、苏贞昌，他们立刻就在上面是 可以跟人互动，不要说不要嫌他们年纪大，真的还玩得不错、哦， 他们就直接是在上面是自己玩的。 对、啊， 你说我问你，马英九有脸书有粉丝团，你真的相信那个在跟你写话对话那个是马英九吗？可是我真的认真，我当然知道可能会有幕僚这些在帮忙，可是我真的会觉得他就是谢长廷在跟我对话，他就是蔡英文，那个感觉出来。 谢长廷之前在大陆开微博也是。 没错，他是会自己做这件事情的。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你说为什么其实这一次其实太阳花学运，他其实跟政党他都有做一定的保持距离。 对。 可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为什么这些其实学生领袖，你去查他的这些背景，他参加过这些活动，其实都是跟蔡英文、民进党是有关的。这些，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民进党在操作年轻人这一块， 年轻人并不一定觉得我是追随民进党而去，但是其实他受到的是民进党的影响。 而且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真的感触很深，一个标题就是讲到马英九跟江宜桦是礼拜日嘛，要接见，终于放下身段接见学生。我就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浑身不对劲。第一，为什么见学生你是放下身段呢？你真的觉得你高在哪里？ 是媒体是亲媒体， 中央社之类的吧？ 没有，是中国时报。就是其实他应该是要在马英九立场， 是故意黑他吗？ 应该，我觉得可能编辑下的标题接见， 这下意识的觉得嘛。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发现蔡英文他其实一直在很多 多的基层去跟办青年论坛，他前阵子还去高雄跟陈菊一起跟年轻人叫南方论坛，对，就这样，然后跟年轻人就拿个麦克风非常轻松的这样去讨论，然后会鼓励年轻人去提出一些你有什么样对现在觉得政府哪里不好，你有你的创意，就互动上是很，可是你会发现马英九或是国民党这些人，我跟你们聊我是 太 还是有官威的， 你问然后我会辩解，我会去辩护，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年轻人不会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太当回事了， 从很多的这些迹象或是经营其实真的都可以去感受到。 这确实我认识了不少这个台湾可能学生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支持国民党是一件特别不酷的事情， 对，没错， 是你会觉得民进党是一个对民进党是一个代表，就是也不是代表年轻人，就是你年轻人就理应是按照民进党这样的去路数去走。 这可能跟民进党他经常宣扬的一种比较他自己觉得自己是进步的代表民主的这个有关系吧啊？ 这当然这个我觉得包装哈、啊、包装，但哎，这个我觉得你通过包装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解决到这个问题？你真的像不管是民进党好，国民党也好，我跟年轻人走得更近，你是不是就真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跟意识有关系，我觉得国民党里面的那个意识，就像你刚刚说的接见，国民党任何一个官员不会觉得接见有任何问题，就是接见啊、但是学生自己会觉得为什么 好大的官威， 为什么不是跟我交平等的交谈呢、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你要说这个，你说二十年前的国民党这样去想，我觉得可以理解， 而且国民党问题是他真的没有年轻人、就是你说世代交替可是你发现民进党很多青壮派准备接班，可是国民党放眼过去 连 胜 文 了， 连胜文啊， 所以没有年轻人想要站在一起的人、 连胜文不是年轻人吗？ 他背后所背负的这个连家、感觉可能某就还是国民党的老势力、 是这个老家族当中的新面孔啊。的确这个是一个我估计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哈、不是一时半会儿两个礼拜出一个报告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怎么样抓住年轻人的心，全世界的政党恐怕都在琢磨这样的事情。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